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来听音乐的好味道，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我是阿丽。有的时候说天气呢是很多场合的一个开场白，像是一对恋人之间如果不是特别熟悉的时候，也可以用天气来开场一下。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些非常好听的对唱的歌曲吧。其实呢，心里面到底去怎么想的，或者是多云呢，还是晴天呢，还是阴雨天，都可以用音乐来表达出来哈。马上送上的第一首歌呢，这样的一首对唱，又是艳阳天，国景和维利安。 时钟抱着枕头，你起床没有？算了，我们又不是不熟。 头有点痛，可能因为整晚跟你起时痛，但好像还不够，很多话没说，每一次都昏了头。 手机 趁现在快想个借口， 想要出去玩还是吃个饭，看看天气当个开头。 又是艳阳天， 又是大晴天， 有一点时间， 有一点悠闲， 你方不方便 不 出来一起散步聊聊天。 这次绝对不再犯错， 等得太久，每次这样都没有好结果，倒不如先主动，才不怕失落，省得失眠又头痛。 电话终于打通， 别忘记刚才有联络， 这 出去玩，还是吃个饭，谈谈天气当个开头。 又是艳阳天， 又是大晴天， 有一点时间， 我一点悠闲， 你方不方便， 我也不 方便，出来一起散步聊聊天。 又是艳阳天， 我是太时间， 我是我太一厢情愿，犹豫不决，对着镜子反复演练。 你躲在房间，反正别浪费时间。 艳阳天， 又是大晴天， 留一点时间， 留一点悠闲。 你方不方便？ 如果你不 是太一厢情愿，犹豫不决，对着镜子反复演练。 你躲在房间，反正别浪费时间。 郭靖和魏立安的又是艳阳天，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呢，我们一起来听对唱。有一部电影呢叫做 K 歌情人，其中电影里面有一首歌呢是有两个版本的，就是由休格兰特和德鲁巴里摩尔来合作的演示版，以及休格兰特和哈利班尼来合作的一个最终的版本。那在国内呢，梁静茹和品冠曾经翻唱过这首歌，讲述的这样的一个电影讲述的故事，就是处于事业低谷，甚至是一个永远也超越不过瓶颈的中年落魄歌手，还有一个是刚刚受到了感情重创，而且在文学创作上同时遭受打击，并且留下沉重阴影的文学女青年。把他们两个人放在一起之后呢，将会发生什么？也许已经可以不言而喻地给出我们一个答案了。就在这首歌当中，来体会一下 K 歌情人 Way Back Into Love 他们的感情吧。 I've been living with a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a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em again someday.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t make it true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Some direction, and I'm open to your suggestions. 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And if I open my heart again. I'm hoping you'll be there for me in the end. Way Back into Love。在微信当中看到了一位朋友，他应该是听到的是之前的节目吧。这个朋友是滴答滴答给我，他说可以放一些开心的歌吗？搞得心情很悲伤哎。不知道你听到的是之前哪一期的节目哈、今天送上的都是对唱，所以听起来应该是比较欢快的，也希望给你带去更多的快乐吧。在新浪微博的音乐随心听986，还欢迎大家来跟我进行交流互动。演而优则唱的艺人是非常多的，不过下面这两位呢都算是非常少去发声的，歌声不算是特别惊艳，但是他们的声音的辨识度很高，唱歌都有自己的特色。唱这首歌之前呢，两个人都是很久都没有出过歌曲了，也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大魔术师》，有点像是那种音乐剧的感觉啊，戏剧对话一样的情绪的表达，充满了一些魔幻的色彩。 好歹有一个交代，期期爱爱沉默给了我伤害，当初为何你不回来， 奇奇怪怪我不会感到意外，摇摇摆摆我也一直在等待，未来我也猜猜猜， 四目交头转眼成了拜拜，是否魔术要考验我的忍耐， 虽然隐身在视线范围以外，我也依然会现身在后来。 有些人会对爱情慷慨，天涯海角让感情更实在。 我说无奈， 也是无奈， 无奈无奈，也因为我们还有爱。 虽然隐身在视线范围以外，我也依然会现身在后来。 还奢望我会对你慷慨， 给我机会演绎我俩未来。 你说无奈， 不是无奈， 无奈无奈，也因为我们还有爱。如果没有爱，消失就不回来。 明明白白，好歹有一个交代，期期爱爱，沉默给了我伤害，现在你还要我等待，明不明白， 奇不奇怪， 干脆永远别回来。 一定猜得出来，他们就是梁朝伟和周迅带来的这首《猜情人》，Sam Ok Little Light。 Lavish my life with a bed of silk and fallacies, but underneath the rotting springs, I'm starting to see facades that we fabricate slowly crumbling away. No guarantee that I'll be strong.I guarantee my pride is singing this song, and I'm scared to show my little black bones.

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他，找寻他，争取他，我从此让爱升华。我相信这是种道德，爱就是要让他自由，他要我我就不能走，我就得坚守放手，如果他不要我，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野蛮女友费心，弄不懂究竟我该放弃他，找寻他，争取他，我从此让爱升华。 他怎么可以把我忘记，虽然我选择离他而去，可是我像个病人，痛也痛，心也痛，烦躁的不知所云，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傻瓜绽放美丽，爱情没那么容易，折磨他，考验他，勾引他，他必须为我伟大。我相信这是一种道德，爱就是要只为我活，我要他，他就走不得，他就只能了放手，如果我赶他走。想的是人早也想晚也想，总带着思索表情，我觉得自己非常委屈，为一个傻马是有费尽心机，爱情是个鬼东西，刺激我，折磨我，修理我，我还是想着他，想着他，想着他。 张宇和徐熙娣小 S 的傻瓜与野丫头，相信这首歌呢，婚礼大家都会选择这么一个很欢快的又适合现场气氛的歌曲吧。大小 S 刚出道的时候呢， MV 当中都是载歌载舞的，但是呢最近呢小 S 已经是完全转型成了主持人啊，大 S 呢已经回家休养生息了，有幸福的家庭呢，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主持啊演戏。不过小 S 还是经常在节目当中呢会展露下自己的这个歌艺，还有就是自己的舞姿，还是能给大家带来很多快乐的。今天呢是音乐随心听的对唱的一个专场，天生一对，来自于郭采洁。 不好意思模样，晚上如果能跟你天天都这样， 我也想，虽然我不太浪漫常发呆，谢谢你总是不厌其烦，等等去哪里晚餐，这样的小事我都能想得愉快， 爱了不害怕一个人， 有你互补更完整， 想分开了， 天生一对，就算做的也好快乐，你最懂得我在想什么，想我 我的怎么睡 都要你陪着，

感觉，手牵人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祝福的留言，请把我的名字默念一百遍，好梦就会成你睡醒实现。 一首老歌呢，总是会勾起大家无数的回忆，来自于梁咏琪和古巨基的《许愿》，在1999年，那个时候收音机旁的你是多大呢？也欢迎你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今天一起来听的就是这些非常美的合唱和对唱的歌曲。节目每天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直播，晚间的8点到9点重播。在蜻蜓 FM 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收听到网络当中的直播和回放。新浪微博的音乐随心听986，刚刚就看到了 XO 这位朋友说，翻看日记本向17岁的回忆致敬，虽然混乱，可是真的很真实。可能听到了这首许愿呢，想到了自己的17岁啊。还有位朋友呢，他说了很多。他是 ZZTT， 他说15年了都没有找到谁能跟我很默契地唱完这首歌，估计以后也找不到了和声部分，能合起来太有难度了。记得2000年的时候，我刚刚高一，第一次看到他们的 MV 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好配。那么多年过去了，依然很好。现在其实他们两个人已经早就独立的组成了各自的家庭，而且梁咏琪呢已经有了自己的小 baby， 真的很幸福哦。继续来听今天很温情的这些对唱吧，想把我唱给你听。 趁年轻紧紧的爱吧，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我把我唱给你听，用我炙热的感情感动你好吗？岁月是值得怀念的、留恋的、害羞的红色脸庞， 趁年轻紧紧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想把我唱给你听，那其实对唱的歌曲呢很多，大家可能会在 KTV 来点唱一下。下面的这首歌，如果你会唱的话，不妨一起跟着哼唱起来。1998年，莫文蔚来演唱，张洪亮作曲，姚谦作词的《爱情》。 想你，想你。 想你。爱是折磨人的东西，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不停揣测你的心里，可有我姓名？ 当是因为爱丢离，怎么会夜深还没睡意？每个念头都关于你，我想你，想你。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正在收听到的是音乐随心听。那有的音乐呢，真的是有一种魔力，它可以让你马上陷入到回忆当中。爱情这首歌呢，张志成和江美琪，相信很多人呢都会有对于这首歌的一些记忆。来看下面的这位歌手吧，他在夏威夷出生，上海长大，到香港定居，他就是方大同。虽然呢自己年纪轻轻，但是很多歌曲当中呢都是深受了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式舞曲、林歌还有蓝调节奏蓝调的这种风格的影响。方大同的歌很多都是很纯粹的黑人音乐，加上他有点骚灵的这种唱腔呢，就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风格。不过呢，方大同的音乐当中又充满着温暖的爱意，看似没有任何炫技的色彩在里边。我们今天来听的这些对唱歌曲，方大同和徐佳莹要来对唱的是《自以为》。 玩笑别太认真，我只是天生幽默，干嘛这样软过从不理我。好吧宝贝，是我哪里做错，说错加搞错，冷静一下别发火。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 是我闯祸还是每个月的亲戚害了我，干嘛这样，我受不了沉默。好吧宝贝，就当作是我不对，怪我拜托，来抱一下别闪躲。不要生气，我说一百次对不起，不要叹气，吵架什么了不起。 我说男生的无所谓都是自以为，我们女生一回一回都在给你机会，请你别理由一堆，别再傻傻自以为，怎么学也不会，是误会是输在是你不对。你说什么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方大同和徐佳莹合作的一首《自以为》。今天听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呢，是说每个人呢都是自己人生路上的一个导演，那又何必要把自己的这条路演绎的那么复杂呢？想要送给大家一首特别轻松，而且听起来呢是很醇厚的一首对唱。如果用酒来形容 Michael Bublé 的醇厚的声线，那么 Nelly Furtado 他的嗓音就像是甜美的花蜜。两个很著名的加拿大歌手，充满魅力的合作。Quando, Quando, Quando。 Tell me when will you be min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We can share a love divine. Please don't make me wait again.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When will you say yes to me?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Tell me quando, quando, quando.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You mean happiness to me. Oh my love, please. 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moment's a day. Every day.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Let me show you the way to a joy beyond compare. I can't wait a moment more. Quando you say it's me that you adore, and then darling tell me when. 甜美的很温情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吧。最后要送上的是 Norah Jones Virginia Moon 莎莉，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dim your light. In the morning when we're through and tomorrow rescues you, I will say 北京时间21:00。